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啊，这个上班和下班的路上哈，途经我们电台附近的那个小路上，总会看见那一堆一堆的水果摊儿。 水果摊儿， 哎，到了秋天之后开始卖那个大石榴，卖那个什么那个南果梨，还开始卖冬枣，反正这都是到了这个开学季哈，这上了秋之后北京特有的这些好吃的。 好吃啊！ 啊，要不然今天就一开篇啊，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您最近都买了什么水果？您最近特别想吃什么水果？ 哎， 您觉得到了秋天啊，吃什么水果最合适？挑这些水果您有哪些技巧和特点啊？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当然了，一开篇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当然也和水果有关。丰台长辛店的李家峪村呢，近年来就以种植大枣而闻名。 没错，这李家峪村那大枣特别的甜， 是吧？一说都知道哈。这村里边有将近50户的枣农，就专门是种大枣的。 嗯， 这儿的大枣的采摘园呢，也吸引了很多市民啊，在周末的时候来一个田园采摘。不过最近这个枣农们发现啊，哎，那村口啊出现了很多卖枣的小贩，这些人不是本村的村民，不认识。他们呢都是从别的市场倒腾大枣运到他们村的村口，打着长辛店李家峪大枣的旗号进行销售。 这样可不行吧？ 跟李家峪村村内的冬枣价格相比 啊， 村口那些小贩的枣啊价格是要便宜一点。 嗯， 每斤呢大概能便宜4块钱。村口的外来小贩贩卖的冬枣啊，不是长辛店地区种植的，而是从河北啊山东地方运过来的枣。 哦， 这些小贩呢从批发市场买过来，再运到村口去卖。运来呢遇到了李家峪村的这个采摘的游客的时候，他就会跟人家说啊，这就是李家峪的枣。有一些游客到了村口啊，自然就会买一些小贩销售的枣。 你说这不骗人吗？ 李家峪村有一位枣农啊，他老白，经常呢也是这个家里边经营着采摘园，也拿出来卖。他说呀，这些打着李家峪村旗号的小贩呢，严重干扰了他们村子里冬枣的销售。 嗯， 因为小贩们批发过来的冬枣啊，那个头大小它都一样，而村里采摘园的枣啊，都是游客自己从树上摘的。那个头就是有大有小。 嗯， 有些游客呀他就喜欢大小都一样的，看着好看呢，也就不管是不是李家峪的，就在村口给买了。此外呢，这个枣农老白还说哈，由于多年以来的种植啊，李家峪村的冬枣啊口感甜，而批发过来的枣啊皮厚，还有一些商贩甚至用不法的方法加工过，就为了让枣好看哈。 嗯， 这些鱼龙混杂的冬枣啊，借着李家峪冬枣的名号向外销售，严重损害了李家峪村冬枣的信誉。 嗯， 而另外一位姓郭的枣农也表示啊，希望有关部门能不能想想辙，想想办法，确保正品啊，能不能给李家峪的枣颁发特殊的销售证？拿不出来证呢，那就是其他地区的枣，不是不让你卖啊，你卖可以，别打着我们村子的旗号。 嗯，这个我觉得你先就是50多户枣农嘛，是不是？你为了维持住咱们这个品牌，维持住咱们李家峪村的这个枣，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我们大家联起手来，我们开一个就专门的李家峪村的这么一个，就是说冬枣的这么一个专营店。 对 啊，就是整个村的枣只在这儿卖，对不对？ 既然值得仿冒，那就证明哈、啊，这个品牌已经是响当当打出了市场。 嗯， 既然打出了市场，就要珍惜这样的成果，是吧？不能让这么多年枣农这个辛辛苦苦的种植啊，包括技术上的改良啊，包括经营售后上的这些这个服务啊，这么多年的辛苦付诸东流。而且一旦说这个缺乏监管的时候，这个品牌这金字招牌万一被人砸烂了，这最后伤的还是枣农们的心，是不是？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个可以吃冬枣，可以卖，你别打着我们村的旗号啊，这不又变成那个像过水蟹一样的过村枣了嘛，是吧？还是提醒大家伙啊，真到了这个郊区一日游两日游的时候，希望带点土特产品回去的时候，你一定认准了、跟村子里的人打听打听，这哪些是这个确实是当地的特产，哪些这就属于李鬼性质的哈。 嗯， 咱擦亮眼睛，是不是？而且根据多年以来很多那个逛超市啊逛市场这些朋友的经验而言啊，一般您一进门看到的那些东西，不是质量不好，就是价格偏高，要不然日期就是不是很新鲜。无论在市场、超市 啊， 还是这个旅游商品集散地哈， 啊， 都是这样。您真想买，往村子里边、往商场里边、往市场里边那个摊位走一走， 好酒不怕巷子深。 哎，也许就能发现物美价廉的商品，是不是？ 最近呢，有网友在德胜门内大街发现，路边停放的车辆，有些这个车辆的车牌啊是被这个遮挡了，而且遮挡的方式五花八门，甚至在上面有的还就是直接盖了一层金属板。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车，它压根就是把这个号牌给摘了， 这都是违法的行为。号码、号牌不许遮挡、 对，这网友就说了，说我开了十多年车了，头一回看见这种情况， 见着遮的，没见着成片遮的。 嗯，那么昨天呢，记者也来到了德胜门内大街，找到了这位网友所说的这个车牌遮挡物。那记者就看到啊，有一些遮挡车牌的这么一些金属板是自制的一个带锁的板子，有的呢则是从网上能买到那种车牌锁，专门有车牌锁、 还带机关的呢。 对，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啊，主要功能就是将这个车牌号完全的遮挡住，而且这些金属板很难摘下来。除此之外呢，记者还发现不少停在路边的车它根本就没号牌，看样子已经停了不少天了。 这为什么这一片都这样，什么情况？ 嗯，这个网友就评论啊，说你看这儿保护车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真的是醉了。并且大家也推测啊，之所以这么做，也可能是因为这条街本身它之前丢号牌比较严重，所以一些车主们才不得已把车牌都罩上，或者把牌子都摘了。 这牌子按理来说是摘不下来的，您那又有什么机关，您这车牌子是能随意连摘上、连摘上带能卸下来的呢？ 嗯，对此咱附近的居民也有另外的一个说法。有知情居民说哈，目前德胜门内大街两侧的道路哈都没有停车位 啊。 但是没办法，周边的这个私家车太多，所以一些非机动车道啊、公交车站啊，甚至是桥上的一些路段都停满了私家车。但是你说你在你这个不该你停的地方停呢，它难免会这个被贴条罚款。 车主也知道这是乱停乱放。 对，所以一些车主才将这个车牌锁了起来。对此呢，交管部门也多次提到，这些摘掉号牌的车辆不仅涉及违章停车，更涉及不按规定悬挂号牌，惩罚力度将会更大。那么交警面对这些不按规定悬挂号牌的车辆，在等待车主无果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把这车拖走。 所以您别觉着您这车牌一摘了之后，这车牌一挡了之后，您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是大吉了。 放心大胆的，这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那可不成啊。真要是查起来您这车拖走了，您上哪儿找去都不知道。所以说这种便宜还是不要占。当然了，这个大家伙停车肯定也是有这样的需求，老旧城区里呢确实寸土寸金啊，地方也比较紧张，找个停车位啊确实不容易。不容易归不容易，不代表没有啊。这德胜门内大街啊，包括那个鼓楼那一片啊，都是有正规停车场的。 是的， 其实就是您稍稍绕两步路，稍稍可能要走两步、 走两步吧。 对，但是这事儿这大家都得守规矩才行，也不能一时图着自己的方便不管不顾啊，对吧？昨天上午10点多钟啊，有很多网友发微博，说惠新西街、和平西街好几处的红绿灯不亮。哎呦，这红绿灯不亮可坏了事儿了，交通拥堵啊！ 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不亮了？ 朝阳交通支队的工作人员说啊，红绿灯用电呢和附近小区的用电是同一个线路。 哦， 红绿灯停电呢，可能是跟附近小区抢电、供电抢修是有关系的。 哦，是拉了闸了。 惠新西街南口附近的居民刘先生说啊， 早上啊，先是小区停电，这出了门发现，哎，这街口红绿灯也停电了。 嗯， 上午11点左右，惠新西街南口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就不亮，四个方向的车那不受控制啊，谁也不敢这个，谁也不想往后退一步啊，这都往前冲呗。 嗯、 结果导致这个没有秩序的乱走，这路口就卡死了。 这真成一锅粥了， 很多车就被堵得好长时间一动不动。路口的巡警站的工作人员说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呢，上午停电了4个小时左右， 哎呦， 一直停到下午1点钟红绿灯才亮。说几个月之前呢，也是发生过类似的事儿。 嗯， 市供电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说啊，昨天上午，惠新西街惠新里小区这个圣谷北里小区啊，有很多地方多起电路报修记录，小区停电呢，很有可能是线路维修导致的。而朝阳交通支队的工作人员说啊，红绿灯用电呢和附近小区用电确实是同一个线路系统，红绿灯停电呢确实是可能是因为附近小区的供电维修，之前呢经常有小区的供电维修造成红绿灯停电的情况，供电部门也经常和交通部门沟通，提前告知线路维修对红绿灯的影响。交管部门得知情况之后，已经派人到现场核查。 嗯，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红绿灯停电的话，真的就像刚才这个交警部门说的一样，我们派人到现场来指挥啊。虽然说是对这些这个交通协管员以及这个指挥员可能相对来说会辛苦一些， 工作压力会加大。 对，但是这确实是能保证我们这个道路畅通的这么一个办法哈。 不过这事儿不对不知道，这几方一对质才知道啊，那个停电这事儿，人家供电部门早就跟交管部门沟通过，提前告知了有这停电的影响啊。 嗯， 那这交通部门有关部门怎么还是得知情况之后才派人到现场核查呀？如果您要真是早知道这边停电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工作做到前头啊？不能等事后出了事儿之后，这大家已经乱成一锅粥之后，咱再派人来现场协调，是不是就晚了呀？ 昨天上午10点多，西大望路光辉桥的北侧，一辆公交车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车的顶部刮到了电缆。 哎呦， 这电缆呢连着这个电线杆，所以它这个车呀就一下就拖倒了路边的电线杆。 那可不是一拽倒一片吗？ 对啊，接着这电线杆倒了之后，它就造成了一名交通协管员头部受伤， 还砸着人了 啊。目击者说啊，上午10点多，一辆公交车由南向北行驶，路过西大望路光辉桥北侧10多米处的时候，车顶啊凸起的那个部分刮到了上面的电缆，但是这司机他没有及时发现，就车就带着这电缆继续往前开，于是乎拖倒了路东侧的一个电线杆子。电线杆子倒地的过程当中，上面架着的这个电线落地的时候，也是蹭到了一名交通协管员的后脑勺，导致其头部受伤，被送到了医院。 你说这寸不寸？ 嗯，事发之后呢，西大望路南北方向可以说是严重的拥堵，多名民警和交警也是赶到现场维持秩序。电力部门到达现场之后啊，确认掉落的电缆并不属于电力系统。那么多家通信公司工作人员也是到现场排查，其中一家公司啊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初步确认被脱落的是通信电缆。 嗯， 中午12点多，公交车已经驶离了现场，被脱落的这个电缆呢，其实还横在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呢，直接从这个电缆的上面驶过去。另外呢，横在通惠河北路上的电线也受到了影响，从上面落下，其中一个车道呢也是被阻挡，无法通行。那么现场抢修的工作人员就说啊，这个现在横在路上的这个电缆，它其实不怕风吹日晒，它就怕什么呢？重物挤压。 哦， 所以横在路上被这个车的轮胎压的电缆，很可能这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压坏了。 那是不是需要更换新的电缆呢？以及后续如何处理呢？还在等公司的安排。 那这事儿肯定是要尽快呀，也不能一直那些烂摊子甩在那儿就不管了，影响交通，而且确实还带来其他的安全隐患呢，是不是？ 嗯嗯。 既然已经明确责任了，知道这电缆和电线杆子这是谁家的哈，这个明确一下，看看是那个公交公司司机那边是什么情况，看看这边什么情况，积极对受伤的人进行赔偿吧，是吧？而且我就好奇纳闷了，你说这个公交车它那个行驶的高度啊，包括电缆的高度，不是都有规定的吗？都是固定的，这怎么就能刮着呢？是不是因为那个电缆的线它掉下来了？ 有可能， 有可能吧。 嗯， 这事还需要目击者提供证言哈。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 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就说说您最近特别想吃什么水果。 嗯， 这个您最近都买了什么水果？家里拉开冰箱看看都有什么啊？这个您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吃什么水果最合适？什么水果最好吃啊？于是老宋说，我最近去采摘了啊，摘了柿子，摘了山里红，苹果我没买，我最爱吃葡萄。 嗯，不错。 不过说到现在，那葡萄还真的是闭着眼睛挑，拎着奶串都甜，什么品种都甜，真是这样。可不像夏天的时候，那葡萄有些可能水分大，有些可能糖分高啊。 对对对对对， 现在的葡萄别管那个颜色深紫还是浅紫的，真的是个个甜。有的时候那一串吃进去还得喝点水呢，要不然齁 得慌。 对， 张小辉没说爱吃什么水果、 啊、 他就说啊，说刚才咱们提到的那条鼓楼大街，他说鼓楼大街那可是寸土寸金呐、啊，停车场的车位少， 是， 所以建议大家啊，在这个路段类似的路段还是公共交通出行吧。 对，你要是不住这一块啊，要到这边去，建议大家还是坐地铁坐公交，线路都四通八达的，特方便。 没错， 但如果真住在这一片或者工作在这一片附近的这些有车的居民来说哈，这还是建议大家您稍稍辛苦着点，既然选择了开车，路上咱不辛苦了、 嗯、 咱停车的时候稍稍走两步当锻炼身体了，是不是？ 真的 是，您也不能乱停乱放啊，对吧？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觉得现在啊什么水果最好吃？就此时此刻您最想吃什么水果、 嗯、 都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微信平台上兔爷这位朋友问啊，请问这周六日是直播吗？ 嗯， 您猜是不是直播？当然是直播了。这及时回答您的微信互动提问呢哈。今天我们在微信上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说的是那个此时此刻您最想吃什么水果？ 嗯， 您觉得这个季节吃什么水果最合适？什么水果最好吃啊？您翻翻家里冰箱，看看最近都买什么好吃的水果了，给我们也发图来看一看啊。当然了，您要是有挑选这些水果的特殊的技巧或者保存的方式，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里啊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时候吃什么水果最合适？我们继续和大家讲大城里的小故事。前两天呢，市民陈小姐啊，这个陪这个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一起呢吃个饭啊，这个朋友姓唐，关系也不错，那来吃饭，请客吃饭。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陈小姐这个时尚人士用手机支付宝啊给另一朋友转了一笔账。 哦， 这转账的时候手机得输入密码啊哈。 对啊对啊， 一想这身边这也不是外人，对吧？这来北京的朋友唐某，他就没避着人家，没拿手遮挡着屏幕。 哦， 他输密码的时候啊就被这朋友唐某给看见了。 这眼睛也真够是吧， 是吧， 视力真好， 估计是瞟了一眼 啊。 当天晚上这朋友唐某啊趁着陈小姐不注意，用手机以微信转账和红包的方式，将陈小姐微信内的存款2200多块钱就给偷走了。 什么朋友啊，真是！ 陈小姐发现自己微信账户的钱不见了之后，赶紧就报了警啊！经过民警调查工作，将嫌疑人唐某抓获。现在呢，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 嗯。 办案民警也介绍说啊，案发当晚啊，事主查询手机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哎，我微信账户里的钱怎么不够了呢？账户显示啊，那转账出去的那个账户啊，他带着名字呢， 嗯， 这名字就是唐某。事主也问过唐某，哎，我这里有一笔转账转到你那儿去了，你看怎么情况？你查查你那里是不是多了一笔钱啊？ 我看看，我看看。 这唐某啊，他就先是谎称我不知道啊。 啊，对啊，没，我不知道这事儿 跟我没关系。 啊， 然后又说啊，我手机被偷了，手机不见了，找不着了。 哦，对，我手机找不着了。 反正总之就是百般狡辩啊，抵赖，跟自己没关系。 接到报案之后啊，民警就调取了账户的转账记录，也从嫌疑人唐某的随身物品当中啊，发现了他说那个被盗的手机。在证据面前，嫌疑人唐某这才供述了犯罪事实。 你说其实这一条消息一读出来，我就觉得让人觉得啼笑皆非哈。你说如果真的是那种盗窃的话，需要这个警察是严丝合缝或者说非常细致侦查才破的案子，我们会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是盗窃。这个你想，我转了账之后，那个手机都会有记录的， 是吧？ 谁不知道是你干的呀？ 所以一时贪念起啊，做了这样愚蠢的事情，看来这朋友是没法做了。 嗯， 不过这时候还是得说哈， 嗯， 这个交朋友的时候还真是得擦亮眼睛， 对， 不能只做酒肉朋友。有些朋友只是看着靠谱，他真的只是看着靠谱啊。 再来看这么一条，市民胡先生呢，从尚德机构报名在线课程，并且参加成人自考的考试。就在考试前几天，他收到一条说可以提供试题卷和答案的短信，并且留下了一个 QQ 号码。 哎呦，透题了，作弊呀！ 哎，10月16号，胡先生啊，按照这个 QQ 号为奥鹏教育的人的要求，给对方汇款200元，购买了一份社会学概论的考试原题和答案。但是呢，对方收到对方的这个邮件之后，胡先生意识到，哎呦，有可能自己是被骗了。 收着邮件了，怎么还觉着被骗了？ 因为啊，这个邮件发来的试卷和答案的压缩包是加了密的，打不开。 哦。 同时呢，邮件中还附加了一份所谓的考前协议，上面说让这个胡先生再交1000元，与他们承担买卖答案的风险。顺利考完试，这1000元就退还给他。 所谓要交个抵押金。 对，但是胡先生觉得，哎呦，这事儿不对，所以不愿意再按照对方的要求打款，并且要求，那压根咱们这就别那什么了，你之前我给你的200块钱，你给我退回来吧。但是呢，质疑对方之后，对方就不再回应胡先生，钱也不给退了。 那200块钱没了。 嗯。根据胡先生提供的这个 QQ 号啊，记者昨天也联系了这名叫做这个奥鹏教育的所谓的卖家哈、啊，以考生的身份进行询问，是不是有考试答案？而且对方神到什么程度啊？在不问你任何科目的情况下啊，就说奥鹏教育专业助考机构提供100%原卷，90%标准答案，一题不对全额退款。 哟呵，这吹的挺大方。 考试前呢，付款一份200元。那记者就问了啊，是不是在奥鹏教育查到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对方说啊，我们是独立出来的啊，你跟这奥鹏教育没关系，你毕竟是买卖答案，这事儿还是不能公开的，也没糊涂哈、啊，说只要有钱买卖个试卷答案的不足为奇。 真的假的呀？ 记者就再三询问啊，交过200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后续费用呢？ 嗯， 对方才说啊，需要签署一份所谓的考前协议，并且交纳500元的风险保证金， 还得交。 记者在他发过来的一份协议当中看到啊，这个交纳的保证金啊，上面写的是为了防止原题的答案和外泄。大家都知道这是违法的交易，所以提供方呢，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而对方也承诺说，如果这场考试过后没有出现考试期间试题泄露的话，我们将在考完当天晚上8点准时全额退还给考生保证金。这个协议呢，与胡先生付款后收到的协议一致，落款处写有北京奥鹏教育，并且加盖了公司的红章。 这有了公司红章，这奥鹏教育他就脱不了干系了吧？ 哎，拿着这样的东西，记者就咨询了奥鹏教育。奥鹏教育的工作人员说啊，这个机构只是为考试提供正规的学历教育，不会有类似所谓买卖答案这样的违法行为。 嗯。 此外呢，北京市这个兰台律师事务所的王明坤律师也提醒说哈，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买了答案，无论真假都不合法。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答案的，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而卖答案者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若试题和答案均为虚假伪造，目的是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时，买卖答案者则涉嫌欺诈罪。 也就是说啊，这个买 卖答案的人啊，你卖真答案呢，你就是泄露国家秘密罪；你卖假答案呢，就是欺诈罪。 对， 总之一卖答案这事儿，您就开始已经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了。 没错。 所以说，对于这个企图在考试过程当中啊，想点什么旁门左道、蒙混过关的朋友，有这时间啊，您多看两眼您那个复习题， 对， 多做两套卷子， 比什么都强。 哎，真的是比什么都强。再话说回来哈，您就是用这样虚假方法换出来的那个那份考卷那份分数和成绩，对您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什么意义呢？ 哎呀，一处造假处处造假，人生当中就是一个谎言需要千千万万个谎言来圆，这人不能活在谎言之中啊，是吧？2013年啊，高家两个兄弟啊，这个兄弟当中那哥哥运气特别好， 怎么了呢？ 摇号摇上了， 哎呦， 获得了北京市小汽车的购车指标， 那挺好哎。 因为没有京牌指标的弟弟呀，他想要买车，他就用这个摇号成功的哥哥的名义买了一辆轿车。 嗯， 兄弟俩嘛，哥，你把你那个指标借我使使呗。这哥哥一想，我弟弟那就借给他吧， 一家人嘛。 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由弟弟向银行申请个人车贷，哥哥是抵押人。 嗯。 办理贷款手续之后啊，弟弟呢就在那 4S 店刷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支付了首付款，并且提走了轿车。 嗯， 购车发票上的购货人呢则写的是哥哥的名字。 到这儿我已经有点乱了， 我这还没念真名呢，特意用哥哥弟弟来区分嘛。 啊， 就是说弟弟花自己钱买了车，但是呢车的名字啊手续上写的是哥哥的名。 嗯， 因为指标是哥哥的嘛。 对对 对吧。 嗯， 这个车呀登记在哥哥名下，车贷呢每个月是弟弟银行卡当中直接扣钱。 嗯， 也就是说啊，名义上这车都是哥哥的，手续都是这么写的。 嗯， 实际掏钱的一直都是弟弟。另外呢，这个车辆机动车的强制保险啊和商业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呢都是弟弟自己。 嗯， 在这之后啊，这哥哥遇上事儿了，因为民间的借贷纠纷呢被另一个人魏某诉到法院，双方达成协议啊，这个说这个哥哥得8月底前偿还贷款。最终啊，这哥哥没能按时还款，这魏某就不答应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说要查封你那名下车辆。 哎呦， 这时候弟弟就不答应了，弟弟说这车是所有人，这是我，这不是我哥哥的车，你要查封我哥这车，其实你要查封我的车呀，你跟我哥之间有债务纠纷，你查封我车干嘛呀，就不答应。 嗯， 要求确认车辆归这个弟弟所有，跟哥哥没关系啊，并且停止魏某对这个车的这个强制执行。反正弟弟就是这时候站出来要守住自己掏钱买的车。 嗯， 一审法院呢根据银行的贷款手续、首付款的支付和保险的缴纳情况认定弟弟才是车辆的实际的出资人和使用人。 嗯， 所以呢支持了弟弟的诉讼请求。魏某就不答应了，不行，你这车名义上就是哥哥的，所以啊，我要强制执行，我就得用哥哥这车抵债。 别跟我这儿来回弄，这车反正你们拿不走，肯定是我的。 所以这魏某就上诉啊。二审法院认为啊，弟弟支付了购车的首付款等费用，并且是按月偿还车贷，可以看得出来，全部购车款呢都是弟弟支付的。 嗯， 而且啊，购车和办理贷款填写的很多材料当中啊，都有弟弟作为购买人和借款人的签名。 哎， 再结合高家人的兄弟俩之间签订的购车指标借用协议书和 4S 店员工的陈述，能够证明这是弟弟借哥哥的指标购买涉案车辆的事实。 啊， 车呢属于特殊动产，法律规定动产物权呢以占有为原则。魏某啊没能证明哥哥实际使用车辆，没法认定这哥哥是车辆的所有权人，所以啊涉案的车辆实际所有权人是弟弟，应该停止对于涉案车辆的执行。 哎， 这个案件当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啊，这哥哥将自己摇号获得的指标借给弟弟使用。 嗯， 这个行为涉嫌违反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应该由相关部门给予处理，不影响法院依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车辆的归属。法院呢也会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对高家兄弟的行为呢做出相应的处理。 嗯， 最终呢二审法院终审是判决驳回了魏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的判决，就是说这车呀还是归人弟弟所有，你这魏某想跟哥哥的账纠纷啊，你们俩人单纠纷跟这车没关系，但是很有可能这哥哥的 摇号指标会被收回， 哦， 因为违反了咱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嘛。 是是是，总之这案子现在基本上已经落定了，那该是谁的，该是谁的，该怎么样，该怎么样，现在都已经划清了。 不过真是这指标借来借去这事儿啊，不管您私下是找公证处公证也好啊，还是你们私下签订了这样协议也好，本质上还是违反了咱北京市这边这个数量调控的规定。 嗯， 所以说一旦要发生这样的纠纷的时候，很有可能您的指标会被收回，给双方都带来不是用钱能解决得了的麻烦哈，所以说这事儿还是咱按规矩办，对吧？ 2013年3月20号早上6:55，在京哈高速公路进京方向27.3公里处，马某驾车搭载甄女士由东向西行驶之后发生了事故，马某和甄女士分别下车，此时呢，程某驾车由东向西行驶，车辆前部啊将在行车道内的马某二人及车辆撞出，造成甄女士死亡，马某受伤，两车损坏。 哎呦， 经交通队认定啊，程某为主要责任，马某和甄女士均为次要责任。后甄女士的丈夫及两个孩子起诉到法院，索赔各项损失共计49万余元。马某认为应由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那保险公司又说了，说马某驾驶的车辆在此次事故中并无责任，故公司不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司机程某说啊，他与原告已经达成了赔款协议，不再承担其他的赔偿责任。而程某车辆的保险公司呢，也同意对原告合理合法的损失予以赔偿。一审法院认为，程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所以呢，原告的各项损失应当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的部分，因程某责是负责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故承担65%的这么一个赔偿的责任。因为马某驾驶车辆造成事故之后，甄女士在高速公路下车造成本案的事故，所以马某也应该对原告的各项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嗯， 法院确定由马某对原告除交强险限额外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甄女士自己承担25%的责任。事故发生的时候，甄女士已经离开了车辆，她的死亡是属于程某驾驶车辆造成的，故马某驾驶车辆的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呢，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6万余元，马某赔偿4万余元。一审判决后，原告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 嗯，所以说高速公路上啊，确实是危险频生啊，那险象环生的状况的时候，大家伙真的一定要千万小心。 嗯， 真的发生事故了，您要是这个处理的时候，现场安置动作一定要麻利的哈，安装那个现场的警示牌哈，您提前把这个位置留出来，然后人赶紧撤离现场，不要在高速公路上待着，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嗯， 您的动作一定要迅速，然后等待专业的救助人员进行清拖，是吧？ 是。 别站在那个高速公路上，这个几家在那儿掰着，真的特别的危险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最近您特别特别想吃什么水果，您觉得现在吃什么水果最好吃？ 嗯， 这个大城小百姓说啊，这个我今天跟老伴儿啊在农展馆买了一个2斤多的台湾芒果，给外孙女吃的啊，尝了一口，真好吃。 嗯， 一个就2斤多呀，那得多大个儿啊？ 是。张小辉说啊，最适合的水果就是应季的水果。 哎， 最想吃的水果是香香臭臭的榴莲。 哎，现在榴莲也确实好吃，您就买那个张开口的，那个味儿越大的越甜。那是花开说哈，这个季节正是吃梨、苹果和葡萄的好时机。 嗯， 建议大家多吃应季水果，少吃反季节水果。 嗯， 哎，他也是这么说的哈。 是，这还有一个叫纳河牙的朋友说，我啊爱吃胡萝卜 啊， 特别特别爱吃。 嗯， 他说我记得小时候也不是那么喜欢吃胡萝卜，而且总觉得那东西不甜不酸的，味道还特别怪， 是有种特殊的味道。 但是啊，我自己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叫一个爱吃哎，而且洗干净出门揣兜里啊，想起来就能吃，好吃又方便，营养还丰富，还能榨汁儿。哎呀，你们先聊，我去洗胡萝卜了。 对，胡萝卜好吃的时候，就中间那个芯儿啊，特别特别的甜。 嗯， 所以说吃胡萝卜，你哎，好像问问你啊，你养过小兔子吗？ 我还真没养过。 那你一定不知道那小兔子吃胡萝卜的时候，它从哪边开始吃？ 从不应该是从小头开始吃吗？ 哎，你还真说对了 啊！ 是啊， 啊，就是你把大头塞到他嘴里的时候，他会把胡萝卜拿出来， 啊、 然后再掉个个，专门从小头吃， 捧着吃啊， 捧着吃，真的都是从小头开始吃。这事儿我已经好奇了好多年，为什么会这样？行了，今天和大家聊得非常的愉快和开心啊！这个我攒了好几天那南果梨啊，买回来我嫌酸，我放在冰箱里我捂着，我系成塑料袋，我催熟呢。 嗯， 估计今天应该差不多够甜了。 祝你好胃口。 下了班之后回家就吃南果梨去了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要多吃水果，秋燥的时候及时补充水分呢、哦。 嗯， 今天的大城小事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和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明天见， 再见。 就能打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到6:00，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